今日讀聖經係喺路加福音第十章，由第25節至到第37節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廿五節，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：夫子，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穌對他說：律法上寫是什麼呢？你念的是咩呢？佢回答說：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主你嘅神，又愛鄰舍，如同愛自己。耶穌話：你答得啱，你咁樣行就得到永生啦。咁嗰個律法師要顯明自己有理，就對耶穌咁講：邊個係我鄰舍呢？咁耶穌就咁講，佢話。有一個人在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就落在強盜手上，他們剝了他的衣服，將他打到半死，就丟下他走了。咁偶然有一個祭司從呢條路行落嚟，見到他就去到另外一邊過了去。有一個利未人來到呢個地方，看見呢個人，亦都照樣咁樣兜了過去，唔會理他。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過嚟到見到佢，就動咗慈心，上前用油同酒倒喺佢嘅傷處包扎好啦，然後扶佢騎上自己嘅牲口，帶到店裏邊去照應佢。第二日攞出2000銀子嚟，俾嘅店主咁講：你且照應他，此外所需要嘅費用，我翻嚟必還俾你。你諗下，呢三個人。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？那個人這樣說，是憐憫他那個。耶穌說，對了，你照樣這樣做就行了。那這個故事就是做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，我想大家可能都聽過這個的故事。那聖經耶穌這樣說，即是究竟一個人誰可以即係神佢可以悦納佢做嘅嘢咧，咁喺嗰陣時嗰個嘅背景裏邊咧，猶太人咧可以話即係自己覺得自己係最合神嘅心意嘅人咧，無非係嗰啲即係識得呢個嘅舊約嗰個嘅法律嘅人啦，我哋叫律法師喺呢度啊。又另外有啲人咧係屬於神職嘅人，譬如話係一啲嘅祭司。在聖經裡說叫利未人，利未是一個支派，專做祭司的支派。另外有一個呢，就是一個祭司了，這樣。所以這個懂法律的人就去問耶穌，他說夫子，即是說先生，我怎樣可以承受永生呢？可能他問的是真的想拿永生，也可能他問的只不過是想去試探耶穌，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？耶穌回答他就說，你應該知道，你這麼懂這個舊約那個的法律，你告訴我究竟怎樣可以承受永生呢？這個律法師就厲害不切地說，他說聖經教，他說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這個的神，也要愛鄰舍和愛自己，就是說你不單要愛神，亦都係愛你嘅身邊嘅鄰舍，呢個都係聖經嘅教導啊。咁耶穌話啱啊，你講得啱啊，你咁做咪攞永生啦。咁呢個嘅律法師可能聽到，耶穌都冇答我問題，因為我自己講，我自己答，咁佢要自己就即係考耶穌啊，咁講話。咁耶穌咁講話，咁我知道要信神啦，咁但係邊一個係鄰舍我哋要愛呢？究竟誰是我們的鄰舍呢？是不是那些在我們身邊德高望重的人，或者那些不需要有需要 的需要幫助，即看出來但都很有頭有面的人，或者自己都很掂的人？耶穌這樣說，這就是你的鄰舍，是哪些人呢？他說個故事給他聽。有一個人在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這段路程大概是行一兩天的路程， 咁咧就行到當中咧，就有賊嚟到咧，就攞曬佢啲衫，就打到佢半死，跟住佢就抌低佢喺地下，可能傷曬啊，已經係已經係唔喐得啊，或者係昏迷啊，或者係已經係好，即係唔理佢咧，可能係會死噶啦嚇。咁我估計得。咁跟住有三個人嚟到去行過，第一個就係可以話係好。有宗教的一個祭司，是猶太教的祭司。另外一個呢，就是一個都是祭司的族類，是一個利未的人，都 是有宗教背景的人。第三個呢，就是我們叫做一個撒瑪利亞人。什麼叫撒瑪利亞人呢？是一個不是屬於猶太教的人。撒瑪利亞是之前的以色列的後代，已經跟其他的民族嚟到去已經係即係已經雜交咗啦，可能佢哋唔係純正嘅猶太人啦，所以佢哋未必係真真正正信即係嗰個嘅舊約聖經或者係咁嘅人嚇。喺猶太人當中，當呢啲人咧就係唔係信嘅，就唔屬於神嘅人嚟。咁呢三個人嚇，一個就係可以話係宗教領袖啦、祭司啦，行過點啊？見到呢個人。他就兜開路嚟到唔理佢，咁你另外一個利未人見到咧，亦都係兜開喎。啊，你好奇怪喎，點解你見到一個人咁傷咗，點解條兜開咧？原來咧，佢哋就解經家咁講啦，佢就話喺嗰個嘅猶太嗰個嘅祭司當中咧，佢要走去上任嗰陣時咧，即係去做祭司嗰陣時咧，佢自己要。在家裡要潔淨啊，或者有些的洗澡啊、換衣服啊，最重要自己潔淨。咁所以行路的時候咧，佢唔可以沾染任何污糟嘅嘢。咁佢可能覺得呢個人瞓喺地下當中，可能有血啊、有剩啊，或者係地下或者係唔乾淨啦，佢就要避免去掂到呢個人，所以佢就唔理佢死活，嚇、啊、就咁喺側邊行過就算數。利未人一樣，可能佢哋都係一啲好守舊約嗰啲條例，話要點樣去潔淨自己嗰啲人。結果咧，佢哋兩個行開咗之後咧，咁呢個人就自生自滅啦。咁反而一個可能唔係信猶太教嘅人啊，一個撒瑪利亞人，一個可能係一個從商嘅人啦，行過當中就見到佢就見到好慘，瞓咗喺度嚇，虛弱模糊咁啊。動了慈心，他怎麼做啊？他走去主動地去幫他包扎他的傷口，然後將他扶在自己的傷口上面，可能是一隻馬，可能是一隻女仔、啊、然後呢就將他運到一個客店那裡、啊、就放下這個人，就還擺下一些錢，然後跟個店主這樣說、啊、麻煩你幫我好好照顧他、啊，如果有咩再需要嘅話，我翻轉頭，你話俾我聽，我再俾多啲錢你。你覺得好奇怪啊？即係一個屬神嘅人啊，應該係好高尚嘅情操啊，或者有愛心啊，或者對人要有友善啊，去幫助啲有需要嘅人啊。但係聖經耶穌咁樣講，佢話呢啲人反而就係、是。以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嘅好高嘅地位，所以佢哋就唔去理其他人嘅疾苦啊，反而係呢一個好道地，係未必係認識神嘅一個嘅撒瑪利亞人，佢願意到出錢出力嚟到去幫助呢個人，因為佢動咗個慈心，因為佢可憐呢個人，佢覺得有一種嘅同理心，覺得啊呢個人好慘啊，我都要幫佢。而到去幫佢幫到一個嘅地步嚇，係、啊、幫到底啊！咁耶穌就問：嗱、啊，呢三個人當中，邊一個係嗰個落喺強盜手中嗰個已經被傷咗嗰個人嘅鄰舍咧？咁而呢一個嘅律法師可以話係猶太人啦，可能佢識好多嘅嘢，亦都好覺得自己好叻、好自滿。佢聽完呢一個嘅比喻之後，佢都知道。哪一個才是，不是那個宗教領袖，也不是一個很熟聖經的人，乃是一個 真正是用他那個的能力、啊、可能是一些很不方便的事，但他真的 去救一些人。所以他說是那個憐憫他那個撒瑪利亞人。耶穌就說你雖然是律法師、啊、即是那個的俾佢明白嘅就話，但係你唔可以因為你話自己因為係一個好神聖嘅人，你都唔去沾染呢個世俗，唔會幫人。耶穌話：你照樣去行啦。我哋睇到耶穌佢唔係睇宗教外表，唔係話哦你念幾多酬經，或者你點樣去啊翻幾多次教會捐幾多嘅錢，唔係咁樣嘅。你係嗰個真真正正。是身體力行來到去在這個世界上面去活出可以說是耶穌那種的愛心，這個才是真真正正那個的有愛心的人，那個好撒瑪利亞人。而耶穌就是需要一些這樣的人來到去跟從他，來到去、在這個世界那個的很多的罪惡和痛苦當中去顯出一些的美善，你都互相幫助，你都去喺一切，你都去認識呢位神，你都去得到呢個救恩，而改變我哋嘅生命，而看出呢個嘅生命係一個可以活出一個好似有耶穌愛心嘅人嘅生命。咁今日就係講到呢度。